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的，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香港，我们关注到的一条新闻是终审法院裁定变性人有权结婚，这是发生在5月13号。那香港的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以4票对1票做出了这个裁决，但是暂缓执行判决12个月，为的是让特区政府有时间考虑修改法律。那这个案子呢，是今年37岁的一位变性人，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一直都没有公开的露面，称之为 W 小姐。从2005年开始呢，分阶段在香港一家公立医院完成变性手术之后，申请与她的男朋友结婚，但婚姻注册处呢，以他这个出生证上的性别是男性为由呢，拒绝让他和另外一位男性就结婚。那香港的法律目前是并不允许同性婚姻，但是这位 W 小姐在变性之后，哎，她现在呢，按照法院的判决，她的一个女性的身份是得到了承认，因此呢，她是可以获得结婚的权利的。他的这个代表律师就在法院外对媒体说这一次 W 小姐的上诉成功呢，是所有女性的胜利。 嗯，而且他这样两年的一个上诉之路也是非常不容易哈。一开始高等法院其实是驳回的， 对， 他最后呢是上诉到了终审法院。那么在5月13号的时候呢，终于是争取成功了这个婚姻权利。 是 我们看到这个终审法院，他一共是有5名的法官，最后呢是以4-1裁定 W 小姐上诉得职。他们什么理由呢？就觉得婚姻条例呢是顾及自然男女性别，禁止变性人士结婚，是违反基本法当中的婚姻自由权利受到法律保护的规定。他们认为变性人士呢由合资格的医疗机构做变性手术，婚姻条例在女方的定义之上呢是应该接受做了变性手术的人有权与男人结婚。那么现实这个本港的这个现行的婚姻条例呢，只顾及出生时性特征的这个特征，以生育功能繁衍后代为主要条件。终审法院的裁决也是改变了婚姻条例对于女方的定义，确认变性人享有结婚权利。大家评价说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改变。 好，现在在我们的线上，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位法律专家的意见，来自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顾敏康教授啊，来听一下这个在法律层面上这一次 W 小姐的上诉得职有什么样的意义。顾教授您好。 哎，你好你好。 请教一下，这一次 W 小姐以变性人的身份，她出生的时候是男性，后来完成了变性手术，现在是一个女性的身份，她获得法院的支持可以跟她的男性朋友结婚，您认为这个在法律上有什么意义吗？ 这个在法律上的意义太大了，因为说老实话，因为这个或由于婚姻法的这个对这个女性和男性的这个界定吧，就是说如果他的界定就是比如说女方是以出生的时候的性别鉴定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一个人即使他这个以后变性了，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就是他更改了性别也没有办法结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我觉得他的意义是很大的，就是他重新在解读，就是说这个性别的认定应该是以出生的时候性别天然的性别认定呢，还是与就是说以更改性别后的这个性别也可以被认定。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意义就很大了，因为这个呢社会上我们总是有一部分，那么当然人不多，总是会有一小部分的人他在出生的时候也可能性别是不确定的，对吧？比如说我们说的双性人，也有可能呢有的出生以后他因为有的性的变向这个取向或者这个他改变了，或者有种种原因他改变了性别，那么这些人法律上要不要去保护他的这个婚姻的权利？我觉得这次判决他是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法院的判词里面说给12个月的时间让特区政府考虑修改法律啊，您有什么样的预期？特区政府哪些法律是需要修改的？ 我觉得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判决它这个肯定就是说涉及到的那个问题是很多方面的，就其实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如果这个变现人他真的胜诉以后，他会影响到这个很多的这个法律，比如说这个婚姻法，对不对？ 嗯， 继承法、税务、福利等等，这个按照这个当时的这个认定，可能要涉及到70多项的法律。 嗯， 那么这个所以应该说，可能在这个方面，就是说香港政府这个立法机关可能要着手处理这一些方面的这个法律的。啊，这个改革的问题， 嗯，所以 应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嗯，所以说是暂缓实行12个月，也是用这12个月让政府去进行缓冲哈。那其实现在一个根据终审法院一个判决呢，这次一个案例，它也是法官立法的一个特点，是吧？那法官立法来看，大家会有一个质疑说，法官对于现在事态的掌握或者裁决，是不是与公众最大程度上一致？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嘿嘿，这个问题就确实提得非常好。 嗯， 就是说这个其实法官造法这个是普通法系的一个传统。 嗯， 那么就是说法官他本身在判决过程也在有一个有这样产生了一个新的法律，那么法官他可能是一个还不是就是说也是一小部分的人。 嗯， 那么立法会呢，这个就是说他似乎是代表了全社会的这一种意愿，或者说这个代表了全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心声吧。那么就这两者之间到底怎么平衡？那么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你法律，你如果是一个成文的立法，它总是会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会落后于形式的，对不对？ 嗯， 那么这个相对而言，那么这个法官造法，它就可以能够根据形式的这个变化啊，根据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的变化，根据大家对问题的理解的不同，就是他可以灵活的，就是做出一些解读。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跟立法会之间就是有一个平衡。就是说，在这个方面，他在这个方面，他根据世界各地比较，实际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倾向于。以这个就是说性别的认定是采取比较宽泛的这个解读，就而不是严格的，就是说女方就一定是出生的时候就天生就是女性的， 嗯， 是不是？就是然后变性的就把排除了，或者如果你当时如果这样排除，那么很多人都双性的，那怎么办呢？他这个阴阳人我们讲的，那他就没有法律上得到的没有保护了，对不对？ 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他这个法院他能够在这方面他起到了一个就是说比较灵活跟进时间是这个社会的这个形势的变迁， 嗯， 他能够做出判决。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实际上也考虑到，因为真正的这个立法，这个有关的这个变性人呢，涉及到法律有70多项，那如果完全由法院自己去判决的话，他就代替了立法会的功能，是不是？ 嗯， 所以他这个方面它起到了一个导向作用。那么究竟怎么改，还是要由立法会来通过法律的立法程序来进行。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平衡是很重要的。 嗯， 同时他也这个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他现在他说大众的共识不是否定小众权利的理由。 嗯， 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你们仔细去看的话。 嗯， 他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法律你要兼顾到，就是说他是多数人立的，但是也要兼顾到少部分人的这种利益，就是说你已经有多数人制定，那么法院在判决的时候是不是还应该按照多数人的意思来主导他的判决结果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就是法官他应该以法尊重法律，以法为准， 嗯， 对吧？ 嗯，顾教授再请教您一个问题。之前我们看到在香港关于同性婚姻权的这个立法也是有一定的争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摆上议事日程。您觉得这个判例有可能影响到同性婚姻权的这个立法吗？ 我觉得这个是两码事。 嗯， 这个是两码事。一个，这个是解决了一个婚姻问题上面，他讲的男性女性，对吧？男方女方。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说他是强调的还是一男一女，是不是啊？ 嗯， 那么后面的同性的这个他是强调可能是两双方都是男性的，或者双方都是女性的。 嗯， 那么这个里面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复杂。这个我想就是说他可以 需要大家社会来进行广泛的探讨。 嗯， 那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有的已经承认了这个同性的婚姻。 嗯， 那么香港是不是也要接纳这样一种婚姻？这个我觉得需要大家去探讨，认真的去探讨。 嗯， 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果大家达成一定的共识，那也不是说不可以。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判决的本身来讲，它和同性婚姻还是有区别的。 嗯， 好的，非常感 谢 来自香港， 没问题，没问题， 好， 谢 谢 您，郭教授，再见。 来自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顾敏康教授，哎，刚才给我们从法律的层面谈了这一次判决对于香港的这个意义啊， 没错， 这个刚才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香港这个普通法的这个体系， 嗯， 因此的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法治实践，通过法官的判决来引导社会的一个讨论。这件事情，我想如果放在香港700万人来全民这个公决的话，不一定能够通得过，但是法官，哎，五位大法官他可以4票对1票的这个决定，引导一个社会的讨论。我们接下来，哎，在这一节还有点时间，听到是来自香港女同盟的发言人阿丽啊，这个是从这个LGBTQ 啊，从这个同志或者说跨性别人士的团体的角度来谈一下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是，其实我们觉得这件案件现在的胜诉，其实对跨性别的团体的意义是更大。 嗯， 就是因为他们，我知道有很多我认识很多的跨性别的朋友，他们希望跟他们的伴侣结婚，而且他们是准备到外国结婚的 FTN 朋友，我有认识有两位。 嗯， 两位，他们打算在明年啊，政府修改法律之后，在香港注册。他们认为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在香港，能够在香港结婚的意义是更大。 嗯， 但是对于其他的还有同志的社群，这次的胜诉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法官在判决中指出，在缺乏大众共识的时候，作为拒绝小众的要求是与基本人权是有抵触的。 嗯， 我们觉得这次的判词是觉得很正好为香港政府就这个性倾向歧视立法提供有力的证据。 嗯， 可彰显这个法律保障人权的精神。 嗯， 香港政府不能因为不同性倾向人士是社会的少数而忽略他们拥有基本权利的情况。是香港政府在半年之前啊，他们发表的一个说话。现在其实这个法院的胜诉没有很大的力量去让香港政府修改所有的法律，但是我们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审视普通的法律和守则。如果发现任何剥夺这个变性人士还是不同性倾向人士的法律，就应该予以修改。 嗯， 就是因为人人都应该有平等权利嘛。我可以想到这次的判决有一个另外重要的事情是法官说他们同意男变女变性人在婚姻法律之下被视为女性。 嗯， 女性这是对其实在婚姻以外还有其他很多的保障，例如变性女性他们在免受性侵犯的保障其实现在是没有的。 嗯， 还有一些打扮可能是女性打扮的比较男性化的女性，他们在性侵犯的保障也是比较缺乏的。 嗯嗯，那在香港现在作为跨性别团体，他们的生活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在香港这个法律上对于变性不管是进行手术还是生活层面都方便吗？或者有什么样的阻碍？ 其实在香港在要通过变性是不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在香港如果你要变性，你要通过政府心理医生的评估，至少要两三年吧，他们要做一个另外的性别的装扮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的身份证明也是他们本身的一个是性别。 嗯， 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漫长，对于他们很需要 要另外的性别的那个漫长的过程。 嗯， 然后社会对变性人士还有很多的歧视。 嗯， 其实相对于同志，一般市民让人觉得变性人是一种精神病。 嗯， 他们还受到很多的歧视，即使是买一件衫、上一个厕所，但是在变性以后，他们有新的性别身份，还有政府对他们的认同，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可能会比较接纳他们，因为现在他们可能在变性以后，他们要面对就是家人、同事还有其他的朋友，可能都要换，他们都要面对新的朋友、新的新的环境，因为他们现在的身边的人都是不太接受他们。其实是在可能身份的问题以外，就是很明确的其他的社会的福利的问题，可能就是他们找工作，找这个住所的问题，因为是社会人士对他们的不了解是太多。我想这一次的胜诉是香港在我们是跨性别人士他们努力争取的成果，是因为是他们不只是一次的上诉嘛。我希望同志社群还有跨性别的人士都要不断的努力，不要放弃。 好的， 就是香港人的人权希望要更进一步。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女同盟的发言人阿丽，是就这次的这个同志团体和跨性别团体对于这个 W 小姐上诉以变性人的身份要求获得结婚的权利获得终审法院支持的一个回应。三立化新闻，今天我们讨论到这个跨性别或者变性人，变性但是不变性，真爱到底有没有？休息会儿。好，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接下来呢，这个香港的部分啊，听到的刚才是从法律的层面以及现实生活社会团体的层面对于这个变性人婚姻权的一个回应。我们现在马上很自然的想到内地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接下来访问到是这个在内地非常有名的性学专家李银河教授听一下这个李银河是怎么样来解读这个变性人这个话题，尤其是在内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而且现在新闻说内地呢其实在这个婚权上面，变性人的婚权是领先过香港。 没错，你如果仔细去检查呢会发现其实在香港这个判例之前呢，内地早就已经恐怕是悄悄的变性人其实一直都是有合法的渠道。如果我没记 错应该是04年就有过一个案例。 好， 我 们来 听一下李教授怎么解读。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比较微妙的，就是在中国大陆人的那个心中啊，就是好像对变性人比对同性恋更能接纳，就是接纳程度更高一点，就是因为觉得变性人好像是生理决定的吧，就是觉得他特别没办法，就是觉得他天生来的这个样子怎么办呢，是吧，就是好像更同情似的。而且国内变性手术也大量的发生，就是很多这个也变性人去做这个变性手术什么的，都形成一种行业吧，就有专门的这个像北京的陈焕然医生啊，什么上海的何青莲大夫啊，就是好像都是中国最早做变性手术的人吧。另外你像金星这样的做手术什么的，大家都就是好像我觉得哈，感觉上从心理上觉得更同情他们，更接纳他们似的。就有的人还在说同性恋是什么道德问题啊，不好啊，什么有病啊什么的，但是对这种彻底的要去变性的人，他们反倒比较的收声了，就是。 您觉得这种差别的待遇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了，就是不管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性倾向，你都应该尊重哈，都应该不能说他好像更生理的成分更重，然后你就 就更同情一点，更接纳一点。如果要是有一点，比如说生活方式的选择呀，或者什么，同性恋里头有一些人恐怕是这样的呀，是吧？ 嗯、 他就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什么的。 嗯。 那那个什么，他就是，我觉得在西方其实也存在这个遭遇哈、啊，就不是同性恋群体，不是就有人在研究，就是说同性恋的是先天论，就是他是自然生成的，是生理决定的。但是反驳的人就说了，就是犹太人不也是天生的？可是希特勒照样迫害他们呀，就不因为你是生理的，那你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最好的辩护，是吧？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人权好的这个状态，应当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少数的性倾向，都应该受到尊重，都应该得到接纳。 嗯，那您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社会对于变性或者说跨性别团体的这个容忍宽容程度来判断这个社会的进步的程度吗？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嗯，真的，一个社会并不看你的什么 GDP 有多高啊，什么什么，就是这个一般人的权利，他还是容易受到尊重的。因为这个你不尊重不行啊，这大家要吃不下。如果你让一般人都没有医疗保险，都没有，都什么都没有，权利什么被剥夺，那你就坐不稳了这个位子，对吧？但是一个社会它真正的文明程度，还是看它怎么对待少数人，就是少数跟与众不同的人，他们的利益是容易被人忽视的， 嗯， 是吧？如果你连他们都能够照顾到，都能够尊重，那证明你这个社会文明程度就是高嘛。 您觉得在这次的这个判例啊，在香港引起的一个讨论，也就是关于同性的群体是否未来可能获得婚姻权的这个问题，您觉得这两者会有相关吗？包括在中国内地是理论上是可以改这个性别的，但是在同性婚姻的讨论好像还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共识，有可能通过跨性别团体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带动整个同志群体的这个权益的推动吗？ 我觉得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跨性别的人就是变了性之后申请的婚姻，他跟原来的没什么区别，他还是异性婚姻啊，是吧？他还不是同性婚姻，就是从这个，就是说这个变性人经过手术之后申请的这个婚姻，他完全是在原来的框架之内的，原有的一夫一妻制，一男一女异性婚姻就是没有区别的，就没有太大区别。 嗯， 主要是有一点，就是他的这个他的性别的角色和身份是后天获得的，不是先赋的，是吧？ 嗯， 就这么一点区别。其他的就是说他整个的逻辑，什么也一男一女结婚啊，什么是这个那个， 嗯， 他对原来的没有，是实际上是在那个框架之内的。 嗯， 这个同性婚姻要求的是一个完全非传统的东西，就是完全就传统上传统里头没有它的根儿。 嗯， 所以他这个反对的声浪就会高嘛，就大家不习惯，接受不了。我觉得要说还有点优势，就是说社会的心理对他们的接纳程度，好像很微妙的，在那个很微妙的这个层面上，这个比对同性恋还大一点，就是多一点， 嗯， 就是更能接纳一点， 嗯， 但是他们也是很惨的呀，就是被人看作这个至少是很值得同情吧，就不是什么正常人了， 嗯， 什么就是很可怜了什么的， 嗯， 我想这个。其实像金星的遭遇啊，就是证明，金星不是有一次他主持一个节目， 嗯， 这个后来那个人家不让他主持，人家不让他了，就是把他开掉，就是把他这个说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变性人的身份就不让他主持了， 嗯， 就是后来金星闹了很大的事儿嘛。 嗯， 他当然他要抗议了什么什么的， 嗯，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一般的社会 规范还是认为这不是什么好人，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正常人，是吧？就是好像，他连主持一个节目的资历都要受到打压，是吧？这个证明歧视。社会歧视还挺严重的。 那除了这种可能是文化或者说这个习惯上的一种歧视，在制度层面对于变性人现在其实主要存在于哪里呢？ 制度上其实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歧视似的。就是说规定他们变性人怎么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好像没有类似的规定。他只是规定，好比说你要是想去做手术的时候，你要征得家长啊和其他的人的同意啊，什么做手术之后才能到公安局去这个把性别改过来， 是 而不是像西班牙那样。西班牙就是你完全自己可以选择，就是我想注册男就注册男，我想注册女就注册女。我觉得这种制度更先进一点，更符合人性一点，是吧？或者有一些国内有一些性学家、性学者在建议说，咱们所有的那个注册的那个，需要注册性别的那个地方，应该弄成第三性，把第三性弄出来。就是说，有的人会注册，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可能我是两性人或者什么，就是单给他们。分一类，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在身份证上多一个选项，除了男女之外。 对，是这样的。有人提这个建议，对，我觉得就是说让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注册性别是更符合人性的。因为他们这批变性人最主要的那种定义就是说他心理性别和生理性别不一致嘛，对吧？那他你为什么非得让他去注册那个生理性别呢？为什么他就不能注册他的心理性别呢？是吧？就如果要是你把这个事儿这样一点这样改一改的话，像西班牙这样改，我觉得更符合人性，而且更对这一些。变性人群体的话就更方便，更符合他们的心愿吧。 那当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和他的心理自我认同的性别是不一致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那他就是老想像这个另一个性别那样生活呗，他就心里把他当成这个。然后他确实他在找朋友的时候就很麻烦，就是他找人的时候，因为他这种好多这种变性人，他们实际上是异性恋者，他根本不是同性恋。然后他，但是呢，比如说一个， 您指的这个异性恋是他心理上的异性恋，但他在生理上表现出来的是同性恋。 对他心里是异性恋的。你比如说一个女变男的，就是女变男的变性人吧。他一定要去找一个女人的。他要去找女人，这个时候反正就比较麻烦吧，会被有些人看成是同性恋，然后也没法去登记结婚，因为他的身份证上写的是女啊，是吧？他找的女人这就没法去结婚。可是实际上他跟同性恋的区别就是他实际上是异性恋。就是这两群人的定义呢，就是说好像同性恋呢是主要是一个性倾向的与众不同，就是他爱的是同性，他们性别认同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变性人群体是性别认同的问题，性别认同有问题，他自己就是一个男的身子，男儿身，他是女儿心，或者是女儿身是男儿心，是吧？是这样，他是性别认同的问题。 很多同性恋当中也会有一些性别认同的问题，这两者 有时候是有一点交叉的，有一点交叉， 所以说 可能有少数交叉的 啊。所以说在这两个人群当中是会有重叠的部分。 对，有一点重叠，就像两个圈，然后它中间那个交在一起的两个圈中间有一点阴影部分，是吧？这就是这两个群体那个 重合的部分， 重叠的啊，重合的部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银河教授啊，对于这个同性恋、异性恋，还有这个变性人，或者说叫跨性别，这个是专业的这个说法。那么对于这三者之间是怎么样一个关系？然后这次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案例呢，正好是其实是社会用了一个解决异性婚姻的方法去对待了一个跨性别人士的这么一个需求。 没错。 那同时他在整个同志团体当中也是会产生不小的这个影响。 那可以说呢，现在变性人这个获得婚权呢是为一场漫长的法律争拗也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是。 但是法庭判定 W 小姐可以以女性身份跟男朋友结婚，就像刚才李教授讲的，仍然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虽然是平权的一大里程碑呢，但是其实并不是争取同性婚姻的踏脚石。那么在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议题之上呢，我们相信这个争议声音应该会更加的大。 好，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变性但是不变心，这个是 W 小姐在香港遇到的情况。出生是一个男儿身，但是呢自己后天的努力，后天的改造，变成了一个女娇娃，现在要和自己的男性朋友要结婚，最后得到了香港终审法院的一个支持。那很多人就问，在中国内地是什么样的情况？根据现有的法律呢，变性在中国内地是一个合法的过程，并且你可以找得到正规的程序去完成这件事情。 没错。 你也可以甚至在这个程度上比香港还要进步一些。你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去更改你身份证上的性别，即使你出生是一个，你可能出生证明上写是一个男性的这个性别出生，你在后天完成一定的手续之后，你可以正规合法的把它改成另外的性别，改成女性。那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中国内地这个跨性别团体的生活就是非常完美的，或者说非常完整的，比香港的这个要好很多呢？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位跨性别小组的这个领导人，是爱白小组的吴基酸哈，他现在身在美国，是通过电话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我们来听他讲一下。 比如说如果你在国内手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医院可以开一个证明来给，然后来给你，因为能国内能开这些证明的一般都在大城市，而这些相关的附近的这些那相关部门也会有经验，然后他可以比较顺利的办下这个手续。但是如果你是在国外做手术的，而你想拿着国外的这个手术证明来回到国内来改性别，这样就会有困难，然后你就要看给你办事这个部门态度。也许有的说没问题，这上面有政策，然后就改了。也许有的人就说我从来没办过，这怎么可能呢？然后有些人好多年都办不下来， 很多年都办不下来。那最后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会放弃结婚吗？ 结婚的话，我觉得。不会放弃吧，最多只是推迟，但是这个长期折腾不好，也可能会影响一些这个关系。就是说立法上允许你改变你的证件，但是大家都想去做，但是实际执行的时候非常的困难。也许你给你那些比如说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对，也有可能你会遇到百般刁难你的人。因为他们拒绝为你服务是没有任何代价的。他拒绝给你服务，然后他什么是没有任何人会惩罚他，但是如果他给你，然后如果他为你服务了，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他怕他承担任何的责任。 那么他们的 所以绝大部分公安机关都会倾向于搪塞这些服务，或者说尽量不给你提供服务。 那当他们在搪塞的时候，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们说他们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或者说我们这里没有做过，那这都是理由。即使公安部是有相关的政策，但是他们就可以说没有，你也没办法。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爱白跨性别小组的领导人吴基酸。吴基酸这个说的很简单，国内是有这个立法，内地是可以立法来合法的做这件事情的，但是你在实际操作起来呢，就真的不是那么方便。 可能跟香港的情况会有点像，就接下来的事态发展。现在说虽然这个中院他给了最后的判决是法官4-1，然后他是成功的争取到了婚姻权，但是接下来可能面对呢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办婚礼，婚礼我得请嘉宾吧。嘉宾呢，他说我打算都不请了，我是感谢我父母的支持，可是我的朋友，我的这个兄弟姐妹，他说应该是没有办法出席。兄弟姐妹呢，甚至我听说是对他拳脚相向，就至今还是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我的一个好端端的弟弟，你非得要把自己折腾成一个女生，那现在都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他也是不期望说短时间之内大家的一个意识可以改变，也是非常悲哀的地方啊。你说到好像法律上可能根据程序一步一步来，大家会觉得尽管说非常好听说一个人权的彰显，可是落实在实实在在的生活问题可能还是得靠他自己要独自的去面对。 是这个在法律上争取到了一个权利，但是在生活当中能不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个平等的对待啊？ 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起来，对，想起来新加坡之前有个案例。新加坡呢，其实你说它比香港专权也好，它原来在这个1971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有首宗的变性的手术，比香港已经是早了10多年。然后呢是完成手术之后的变性人，他的身份证上也可以改性别，也可以跟你的异性伴侣结婚。但是你知道吗，非常戏剧化，在1991年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也是一个由这个是女人变成男人，他呢就跟一个女孩子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的媳妇儿发现呢，我的丈夫他以前是个女人，他就崩溃了，你知道吗？崩溃之后呢，他就跟法院去告，最后呢，法庭是翻当地的这个婚姻条例，就判决说婚姻无效了。所以他最后对一个家庭相当也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两个变性人在这个庄里面， 没错，就是觉得我另外一方我是受到了欺骗，我整个精神是难以承受。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案例的存在，所以呢就导致新加坡他们也是改变法律，说这个不能只是看你的身份证那个出示纸，你要连出示纸也一块改了，从法律上才会保证你的效力。但是给大家启示是什么呢？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反对的朋友说这次一个案例，有人当然是欢呼雀跃了，说这是人权的进步，但是反对者就说以后这个找对象你一定得连他的什么什么全给查清楚了，万一你娶的或者你嫁的结果发现货不对版，或者他原来是个女的原来是个男的，你这就不太好说。 我觉得确实这次的判例确实是一个法律上的进步，但是你像这个判词里面也留出了这么一个空，就是说要给特区政府12个月1年的时间来修改其他的法律。刚才这个顾教授也提到了，在法律上还有很多东西配套措施没有跟上，现在等于说法官起了个头，说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走，但是这条路能走到多宽，这个真的还得大家一起努力。比如说刚才说的这几个出现的问题啊，我觉得它本身不一定是这个变性人获得婚姻权的这个产生的问题，他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婚姻的这个制度里面存在着，本身你看也有结婚之前比如说有隐瞒重婚的，或者说有一些不实的个人信息的，其实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都有发生，只不过由于这个变性人的这个加入，所以说呢现在可能多了一些可能产生的问题。我这倒觉得本身可能跟变性的这个婚姻权啊没有什么太直接的一个关系。倒是让我想到在内地呢，现在有一个流行的在同志之间的一种解决的方式 solution，这个叫做这个行婚形式的婚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是一对同性伴侣，那我们不能够合法的结婚的话，我们主要是恐怕一个家里的压力，我们需要去找另外一对异性的同志伴侣，然后我们两两的结合，形式婚姻，形式婚姻就是假结婚，行婚。那这样的以后达到了一个我对四个人的家庭都有一个解释的方案，我们是好像是异性恋的结婚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就好像是这个两对，我们 在私底下还是保持了同志的关系， 很心酸很可悲。本来结婚你是要遵循两个人的心，到最后我结婚是结给大家看的，结给我的家人看的，对家人和父母交代。 这个本来是两个人结婚，现在变成四个人结婚，还把这个父母起码有八个吧，这个全部都加进来了。而且呢，这个恐怕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非常多的问题。刚才有这个爱白无计算也提到了，说在国内这个审批程序非常长，那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感情上面啊，或者说因为各种的压力会产生变化，像刑事婚姻之前我们得到的很多的情况就是说，那你两个人就是两对四个人之间达成了这种刑事婚姻，有两纸婚这个结婚证书，但是万一其中一对人出现了比如说感情破裂了怎么办，那你这个离婚的话你就会影响到牵扯到四个人的问题，这个然后还有各种财产上的问题。其实有很多人提到现在可能变性之后你身份证上的性别可以改，但是我的比如说我的这个驾驶执照，我的学位证书，我的其他的证件上面，我的这个性别可不可以改，他能不能够通过这个一站到底的这个服务来解决，这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没错，就跟现在香港的这个案例一样哈，虽然说变性人是成功的争取到了婚权，那么对于同性恋者他们到底的意义在哪里，对于他们以后争取同等的一个婚权，到底空间和他们更大的一个说话权可能意义呢，我们要再持续的跟进。 是，好了，那今天这个三立化新闻前三部分我们关注到的是变性人的一个婚姻权利，那接下来在全媒体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呢关注到的是北极，中国成为了北极理事会的一个观察员啊，正式观察员国。那虽然说在地理上啊，中国并不是一个这个靠北极圈的国家，但是呢，中国因为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全球的势力，所以说呢，在北极也有很多的这个科研的项目，也加入到这个组织。据说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国家是有一些反对的，但是最后是成功了。那您的观点认为？中国加入到了这个北极理事会啊，或者说进军北极可以做什么呢？这个除了进行科考，我相信有的人会有一些军事方面的一些想法，有的人资源方面的一些想法。好，这个是大家可以来发想的一个空间。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的用户呢，启动凤凰 FM app， 找到一键 call in。在听首歌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我把时间交给燕婷。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中国进军北极，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家。咱们可以在北极干什么？除了看北极熊之外，好，来听一下这个香港的贺先生的看法。贺先生，你好。哎，贺先生好像哎，好，这个是。喂，贺先生在吗？ 哎，你好。 哎，好，贺先生对于这个进军北极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呢，最近这个北极气候的变化，其实中国也是靠近不远的国家，其实也要尽一份这个责任呢。同时呢，我想北极的开发和资源其实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中国一方面出于保护也和开发结合的心态，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件好事，进军北极的话。 咱们可以帮助保护北极的环境， 还是正能量多一点啊。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香港的贺先生，背景比较嘈杂啊，这个是可能是在去北极的路上。好，我们再强调一下电话啊，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下载下来凤凰 FM， 然后三 D 化新闻正在直播当中，可以一键 call in。 哎，是。 那我们今天说这个北极的一个保护啊，刚才也说了这个资源的开发，也说到这个环境的保护。那这一个北极理事会呢，其实在中国加入之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国际组织是干嘛的。然后它其中有八个成 成员国，我们看看哪几个国家啊？美国、俄罗斯、加拿大、丹麦、挪威、芬兰、冰岛、瑞典，全部都是欧美国家。而且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国家都是北极圈国家，就是它都是临近北极的， 对对对， 在地理上面是这样啊。但在中国，实际上刚才这个贺先生说，咱们离北极不太远的，我就 不 知道，也不太近啊。对，但是这个。当然这个感觉上中国是一个全球的势力，所以说当然北极自然你想要过去的话，地理的距离不是什么问题。北京的赵先生又过来支持我们了。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这个非常感谢您热情参与。 我先说一句，你知道为什么北京人打电话多吗？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原因，因为北京人关心政治，再有一个呢，北京没有这样的节目，是吧？ 哎，谢谢您的支持。 那您今天说的这个， 我们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把电台开到北极去。 对，因为北京就没有这个谈话节目，就这种跟观众交流的，所有包括体育节目都没有，是吧？ 嗯， 都是通过短信。 非常感谢赵先生。 好，赶紧说正题。嗯， 就是，但是我觉得这次中国加入这个观察员啊，比较低调，是吧？ 嗯， 实际上进去了以后呢，什么也干不了，是吧？因为美国的。美国的，他美加的，他们现在有页岩气， 嗯， 俄罗斯也没钱，俄罗斯虽然跟北极接壤比较多，但他也没钱开，无力没钱开发，所以这事儿就放在这儿，是吧？ 嗯， 但是呢，这次最可笑的是什么？就这次中国加入啊，是俄罗斯最反对， 对， 人欧美人特别欢迎， 是， 人说你不是有外汇储备吗？将来来保护弄点钱来，人挺高兴的。但俄罗斯为什么反对？但俄罗斯一反对的，让那些的中俄结盟抗美的人很没面子，是吧？ 嗯， 所以咱们报道比较少，是吧？ 嗯， 而且呢， 您觉得为什么俄罗斯反对呢？ 啊， 您觉得为什么俄罗斯反对呢？ 因为俄罗斯，他在那个在远东地区啊，他非常怕中国的这些渗透，经济渗透，而且他这渗透如果到了北平洋那边再去渗透去，俄罗斯是很怕的。而且有些东西也意在不言中吧， 嗯， 知道吗？这次的安倍去俄罗斯，现在俄罗斯和日本在远东的贸易远超过中国和俄国的贸易，是吧？ 嗯， 中国和俄国没什么贸易可做的，只能买点石油，是吧？人家嫌咱们，人家愿意要日本的，而且又怕远东地区中国的渗入， 嗯， 所以呢，这北极的这事儿呢，可能是好事，但也是以后的事儿。 嗯， 我们当前的经济不太好，我觉得咱们还是做好经济转型，干好自己的事儿吧。 嗯， 这种事儿咱就观察看吧，是吧？三二年河东，三二年河西， 是 谁知道以后什么事儿呢？对吧？ 好嘞，谢谢北京的赵先生啊，这个一如既往的对咱们非常的支持，而且也是又发表了非常系统性的。 说到了这个俄罗斯为什么这一次反对？嗯，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个， 还是赵先生，不过是湖北的赵先生了。赵先生您好。 两位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中国进军北极？ 我觉得中国进军北极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是迟早一个大势所趋吧。嗯 嗯。 然后，随着我们就是我们以前在好像我们作为一个80后，以前在学课本里面读的，这个北极是很重要对我们国家来说。 那你觉得中国能做什么呢？ 我觉得进去了以后的话，我觉得希望是能够做一点开发吧，做一点关于北极的一些开发和研究。据我所知，好像国内对这一块的话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高的一个水平啊，开发利用的程度也不是很高。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是科研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我觉得环境保护也很重要， 环境保护。 第三个呢，我觉得对，第三个可能就是扬我国威吧。 扬我国威，对，这是一个国家荣誉。 对啊， 嗯，对，有一个国家的那种使命感。 使命感。 除此以外，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忠告吧，可能就是我的一个苦口良药吧，我自己觉得啊。 嗯， 就是我觉得进去了以后呢，要确确实实的把这个落实到实处。我觉得首先这个开发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咱们国内也是一个地大物博的一个，就是说那个相对来说，现在咱们国家人口比较多，但是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少。 嗯。 然后在北极这一块，水资源是肯定很丰富的，这一块的话。咱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一些优势，然后来造福于民。而我觉得就是说做一个扬我国威的这个东西呢，说可以这样说，但是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嗯， 归根到底一句话，还是要到一个实际的一个点上才是最重要的。 嗯，咱们要得到实际的这个好处，但是不可以太多的刺激别人，这个是湖北赵先生的看法。好，这个是接下来 沈 阳 的 孙 先 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嗯，怎么来看今天所说的这个中国为什么要加入北极的这个俱乐部，而且他进去了以后能做些什么呢？ 其实呢，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不妨回头看一看哈，北极理事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嗯， 那其实 是一些北极圈内的一些国家探讨，主要是如何来保护北极的生态环境。同时呢，北极的地下的资源，这一点我们谁都不能忽视它。但是其实呢，中国加入进来也是非常不易的。就像前刚才的这个北京的一个听友说的那样，说为什么俄罗斯会反对这个事儿呢？其实这些事儿再明白不误了。其实这个对于这个全球的一个气候转暖的现象，那未来呢，北极不光是资源，同时它的航道资源也是非常的显著的。 没错。 那未来呢，如果说像一些科学家推测那样啊，过了二三十年之后，也许北极将不会是一个冰的世界了，将会是一个通行的一个新的大洋的一个渠道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在无论在政治经济包括军事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嗯。 那还有一点呢，那中国加入进来以后呢，仅仅是一个观察员的身份。 是。 观察员身份呢，只是可以有建议权，可以有发言权，但他没有一个投票权。我想中国能够将北极战略提高到一定的城市上去的话，还是有一个相当漫长的一个道路。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过程确实是这块肥肉啊，已经是全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都希望能够在北极这块蛋糕上分得一杯羹。但其实在这一块呢，可能这块大家还这个，我还是希望哈，很多能够国际组织能够关注，更多是保护北极的环境。 好， 北极的环境到整个地球的资源。 好， 谢 谢。好，接下来还有点时间，还是来自东北的辽宁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赶快一分钟时间， 长话短说，请您。 哎，好。 嗯。 我认为啊，中国在北海啊，应该是，把太平洋整成啥呢？和平太平洋。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做建议，比如说划出那个十二海里啊，就是沿岸国和二十四海里，避免争端。这应该是中国做的事儿。 嗯。 尽了一个权力的制衡。嗯。 不是，就是你提以中间人的方式吧，做一个建议，力图这个公平方案得到实施。就是沿岸国，比如加拿大、俄罗斯啊。当然十二海里和二十四海里为它的沿岸权，三个点为公海，这样就避免北冰洋将来成为战场。 好，好，黄先生说要避免北冰洋成为战场。最后一位是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哎，您好。 哎，您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能做的还是很多的。首先就是北极的这个能源就是资源非常多，然后这个就是对于全球，就是这个能源对全球怎么分配，还是区域怎么分配，然后我们国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嗯，好，主要是先去占个地儿，以后掌握发言权。 对对对，我觉得增加就是进一步的了解吧，除了能源，还有这个全球的气候，就是这个也是有帮助的。还有一个是，我觉得那个北极，就是北极这个航线，这个可以就是对我国的贸易也是非常有促进作用的。一旦北极航线开了以后，就是我国跟欧洲的这些贸易可以就是能做得更好。 好，非常感谢北京的李小姐，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哎，来自天南海北，虽然说北极都不是什么太近的地儿，但是 都是差不多，大家都说到了环境，还有说到能源，还有这个中国的贸易。 感谢你收听今天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